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任小姐， 帝小姐，再说人家唯我一人，安乐小姐之称怕是谈不上。我乃陛下亲封的一品上将军，即便帝小姐日后入主东宫，如此称呼也是逾越了。 堂堂大晋上将军以一家小姐相称，确实是无礼之极。任安乐如今的声望在京城那是如日中天，甚得年轻一辈的敬服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瞧向帝承恩的眼底都带上了些许微妙之意。一品上将军和尚无名分的帝家小姐，身份谁优谁劣，扪心一问便能得出答案。若是一年之前刚入京城的任安乐，帝承恩如此称呼倒也不算错，如今确实有失体统。 唉，帝小姐啊，你刚才问我可有心仪之人，天下皆知我一年前做了件荒唐事。 他顿了顿，极到好处的停下，话语中无可奈何的怅然让人一愣。瞧他这般模样，众人急得抓耳挠腮。任将军，您要叹气也得把话说完了不是？在众人热切的注视下，任安乐缓缓抬头望向帝承恩，神色淡淡。 帝小姐说的没错，我这个年岁的女子怎会没有心仪之人？前些时候我恋慕一人，曾以三万水军求他正妻之位，只可惜他十几年前便已有婚配之人，只此一事乃我安乐平生所憾。小姐这些年虽静养于泰山，但到底有人日日惦记着小姐所受的苦。如今小姐否极泰来，福缘还在后头，又何必计较其他，还望小姐珍惜先帝所赐之福，莫失了帝家女的气度。 北朝院内一片沉寂，众人愣愣瞧着神情淡然的任安乐，面色古怪至极。听听这话说的简直精彩绝伦了，就凭任安乐刚才这一席话，帝家小姐以未来太子妃身份设下的这场宴会白费了不说，怕是在陛下赐婚之前都不用见人了。 说的什么荒唐话？ 回廊后，韩烨望着院中声声落定即是怅然的女子，苦笑出声。洛明熙瞥了韩烨一眼，目光落回在帝承恩身上，神色微冷。院里来回打量的目光满含善笑，帝承恩端坐的身子微微僵硬，胸口浊气满溢，神色阴郁。他在泰山被关了十年，用尽一切手段重回帝都，才能拥有如今的地位。任安乐怎么敢？ 不过一介武将。 好热闹的宴席，看来是我错过了盛会。 清朗之声突然在内院响起，打断了帝承恩才到一半的话。众人朝回廊后看去，只见一个身披银裘的青年缓缓走出。来人生得极为俊美，一身气质温雅淡静，如玉一般。他行到院中央，对着安宁微一拱手后，才朝帝承恩看去，笑了起来。 十年未见，小姐风貌如初，明熙甚感欣慰。 洛明熙，他就是晋南洛家长子洛明熙。 这位就是洛明熙。 瞅着院中风华绝代的青年对着帝家小姐感慨言笑的模样，众人恍然大悟。十年前洛家乃帝室属臣，洛明熙更是伴着帝小姐长大，听闻情分很是不同，如今再见应有唏嘘之感。不过当年也正因为洛家归降嘉宁帝，才使得帝室倾颓之势再也难以挽救。幼时情分想来怎么也敌不过十年圈禁之苦，看帝小姐的神情也实在不似故友久别重逢的模样。洛明熙目光清明，言笑晏晏。帝承恩望着不远处的青年，眼底惊骇莫名，手中紧握的杯盏悄然滑落在地， 华贵的妆容亦无法掩饰她苍白的面容。十年了，她从来不曾想到这一生她再见到此人之日，竟然是她即将成为大晋太子妃之时。她不是应该永远都不出现吗？帝承恩从未想过，当年将他从街头带回送到泰山的人竟然是骆家长子骆明熙，这世上唯一一个知道他只是个无名无姓的乞丐孤女，而非帝家小姐帝子元的人。帝承恩的失态过于明显，众人看着面色苍白连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的帝家小姐同样很是疑惑。即便骆家今非昔比，可你堂堂未来太子妃也不必害怕成这般模样吧。任安乐意想不到骆明熙会突然出现，瞅着院中央笑得温柔无害的青年，他眉一扬，品了口酒，唇角微不可见的勾起。骆明熙性子自持冷静，却打小就有个怪毛病，明明只生了一副杨柳纤薄的身，却偏生有一颗时刻捍卫帝家声誉的心。晋南民风彪悍，任安乐幼时常偷了下人的衣袍出去和大街小巷的流浪娃干架，自诩晋南街头一霸，只是到底势单力薄，大多都是顶着一对熊猫眼回侯府。久而久之，静安侯府大小姐外强中干的流言便在地北城谣传开来。静安侯闻之大怒，道其三脚猫功夫丢了帝家颜面，绑他在军中养马三月，若是较真儿，此事或许才是帝子元平生所憾。那时骆明熙比他年长五岁，三月之后他养马归来，恶习难改，披了一身布衣重新入街挑衅，寻了半日才从帝北城百姓口中得知，骆家那个冰雕玉琢的小少爷在侯府门外摆了擂台，以帝家小姐的名号挑战全城，胜者可得黄金万两，三日之内应战者不计其数，却无一人比得过。那时他才知道，骆明熙真真的有一副狐狸心肠，他在擂台上以沙盘为阵，斗兵法策略，满城悍勇智绝之势，竟无一人能赢弱冠少年。自此之后，帝家声望大涨，投军者不知反几，骆明熙之名响彻晋南，而他帝家大小姐尚在军中养马的帝子元，也借着帝家颜面成了他一次大情。 帝小姐，可是怪明熙来得太迟。 骆明熙儒雅的笑声打断了任安乐略带怅然的回忆，他瞅了一眼如见鬼魅的帝承恩，摸了摸下巴。 明熙这颗七窍玲珑心用在帝承恩身上，着实折杀他。 我与太子殿下同去西郊大营练兵，才会迟了小姐宴席。小姐若怪，明熙自罚一杯。 骆明熙神色柔和，回身两步，随手拿起任安乐桌上的杯盏，将酒敬到帝承恩面前。这番动作若是常人来做，确实无礼之极，可偏偏骆明熙来做，却别有一番风流随性的韵味。被递到身前的酒杯不过一尺之距，哪怕青年面上笑容温煦如灿阳一般，帝承恩心底亦生出了冬天霜月的寒冷来。他抬眼，面容僵硬。 少将军愿意前来，承恩荣幸之至。 他颤抖抬手欲接，一只骨节修长的手突然出现，拿起桌上酒杯轻碰了骆明熙手中的杯盏。 不过邀你去趟西郊大营，你倒赶着诉苦来了，这杯酒姑来敬你，算是谢你给姑面子来赴东宫宴席。 见过太子殿下。 韩烨的突然出现让众人颇为意外，一众世家子弟急忙起身见礼，惹得刚才还静默非常的北朝院一阵兵荒马乱。任安乐拖着下巴瞅着你来我往的两人，叹了口气。 哎，韩烨是个心软的，想必是看不惯骆明熙这只狐狸欺负他未过门的媳妇儿，跑出来当和事佬来了。 帝承恩怔怔地看着身旁的韩烨，眼下眸中的惊讶失措，连忙起身退至一旁问道。 殿下何时回的宫？ 不算早， 一回来便瞧见明熙朝你敬酒。 十年未见故人，今日突然得见承恩失态了，多谢殿下回护。 帝承恩复又转向韩烨行了一礼，韩烨托起他将酒杯搁置在桌上，没有回应，反而朝下手坐着的任安乐淡淡道： 任将军素来是个懒散的性子，姑也没想到他会来参加宴席，看来承恩的名头姑亦有所不及。 殿下。 韩烨摆手径直望向任安乐： 今日任将军来得正好，姑有些正事想和将军及明熙商讨，两位可有时间？ 韩烨这话一出，众人亦是一怔，太子此举怎么看着像回护之人是任安乐而非是帝家小姐？任安乐起身： 殿下有请，安乐却之不恭。听闻殿下得了西域进贡的葡萄美酒，今日正好一饮，殿下可不要舍不得啊。 韩烨眉宇稍展未答，领着任安乐和洛明熙朝内殿走去。众人舒了口气，想着宴席总算能进行下去了，哪知太子行了几步却又停了下来。 安宁。 一直躲在一旁看热闹的安宁突然被韩烨点名，心生不妙，连忙站起回身： 皇兄有何吩咐？ 替姑入宫向父皇请旨，言帝小姐常年居于泰山，不安宫中规矩，请父皇赐下两位宫中女官替帝小姐分忧。 回廊深处，任安乐骤然抬手朝一旁的韩烨望去，神情莫测难辨。青年隐在回廊下的身影有些模糊不清，任安乐勾勾嘴角，越过韩烨径直朝后园走去。洛明熙一言不发地跟在龙行阔步的任安乐身后，陈木善不知何时别进了腰间，单薄的身影恍惚望去竟有些守护的意味。韩烨目光倏地沉下来，长吐出一口浊气，缓缓朝二人走去。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